撞梨。从前有个卖梨的，名叫王二胖，他这个人就知道赚钱，可自私了，一点儿也不肯帮助别人。有一天，他推了一车梨在街上叫卖， 嗨，卖梨，卖梨，又脆又嫩，又香又甜的大蜜梨，快来买哟。 王二胖的梨卖得比谁都贵，所以叫了半天也没人买。这时来了个老爷爷，身上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袍子，头上的帽子也破破烂烂的，瞧他瘦骨伶仃，走路慢慢腾腾，一步一哼，像是几天没吃饭的样子。老爷爷走到王二胖跟前，求他说， 你做做好事，给我个梨吧，我快渴死了。 你去去去。 王二胖翻了个白眼，气冲冲地说， 老头，我这梨是卖的，不是送的，你想白吃，做梦。 老爷爷又陪着笑脸说， 你就可怜可怜我，给我一个梨吧。 旁边有个人也劝王二胖，看着老爷爷多可怜，你就挑个小点的梨给他吧。王二胖一听更火了， 小点儿，再小点儿也不给。 他瞪了那个人一眼说， 我给老头梨，你给钱呢。 王二胖一嚷嚷，引来了许多人看热闹。这时那个人就掏出一个铜板来，向王二胖买了一个梨，给了老爷爷。老爷爷拿着梨对看热闹的人说， 你们大伙儿也渴了吧，一起来吃梨呢。 大伙一听都笑了起来， 就这么个梨，大伙怎么吃呀？ 一齐说，老爷爷你可坏了，快吃吧。老爷爷笑笑说， 那我就先吃了，等一会儿我再请大家吃梨。 说完几口就把梨吃得只剩下个核了。他弯下身子在地上挖了个小坑，把梨核埋了下去，接着唱起山歌来， 吃梨儿留核，种下核出苗，小苗长成大树，大树开满结梨儿，送给大家尝味儿。 大伙都觉得奇怪，这老爷爷大概是个疯子，说话不着边儿，梨核怎么能种下去就长成树，结出梨来呢？要不这老爷爷准是个神仙喽。大伙正盯着那个小坑，忽然听到老爷爷说了一声， 找。 咦，土里钻出了个小芽，见风就猛长，一会儿就长成了大树，开出了一片雪白的梨花。又一会儿，树上就挂满了梨，飘出了阵阵的香味儿。大伙都乐得拍手，连王二胖也挤在人堆中间，看得傻了眼，把自己的那一车梨也丢在一边给忘了。老爷爷把树上的梨一个一个摘下来，又一个一个分送给大家。他让每个人都欢欢喜喜地尝到了梨，可就是没有给那王二胖。眼看树上的梨快摘完了，老爷爷用手一推，就把梨树推倒了。他扛起梨树，笑呵呵地走了。王二胖这才想起自己还得卖梨去，可是等他转过身去一看，车上的梨没了。他急得双脚直跳，不断喊着， 哎呦，我的梨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我的梨呢？ 再一看，两根车把断了一根，这下可把王二胖急疯了。他想起来了，一定是刚才那个老头使魔术耍了自己，把梨全送人了。他把脚一顿，牙一咬，骂了声， 好你个老头，我非抓住你算账不可。 一面就把脚去追。王二胖追呀追呀，追得他头上直冒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连老爷爷的人影也没看到， 只在一堵墙角边找到了一截车把，刚才的梨树正是用它变的呢。大家都说，谁让他连个梨也不肯给孤老头呢，真是活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